《声咏集》第111篇。在艺人的集会和团聚中，我必要全心向上主赞颂。上主的画工确实伟大，凡喜爱他的必须就察。他的作为辉煌光明，他的正义永远长存，他使他的奇迹不可遗忘。上主实在是慈爱而温良，他赐给敬畏他的人食物，且永远怀念自己的盟约，将他伟业的异能启示给选民，把外邦人的产业赏赐给他们。他手所行的是忠诚正义，他的一切规戒坚定不移，为万世万代永远立定，全是基于真理和公正。他素来救赎他的百姓，永远立定了他的约盟。他的名是神圣而可敬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始，实行敬畏的人算有智慧。他的荣誉必定存留永世。